老残游记第八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八回。桃花山下遇虎，柏树遇雪中访贤。话说老残听见店小二来告，说潮州府有差人来寻，心中甚为诧异，难道玉贤竟拿我当强盗带吗？及至不回店里，见有一个差人赶上前来请了一个安，手中提了一个包袱，提着放在旁边椅子上，向怀内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呈上，口中说道：申大老爷请铁老爷安。老残接过信来一看，原来是申东照回谕，店家将狐裘送上，东照甚为难过，既思狐裘所以不肯受，必因与形色不符，因在孤衣铺内选了一身羊皮袍子马褂，专差送来，并写明如再不收，便是绝人太甚了。老残看罢，笑了一笑，就向那差人说：你是府里的差吗？差人回说：是潮州府成武县里的壮班。老残遂明白，方才店小二是漏掉下三字了，当时写了一封谢信，赏了来差2两银子盘费，打发去后又住了2天，方知这柳家书却系关锁在大箱子内，不但外人见不着，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，闷闷不乐，提起笔来在墙上题一绝道：昌伟尊王世礼居，一云金色四家书，一齐归入东昌府，身锁狼环宝肚鱼。提罢唏嘘了几声，也就睡了，暂且放下。却说那日东照到府署禀辞，与玉公见面，无非勉励些治乱事用重刑的话头，他姑且敷衍几句也就罢了。玉公端茶送出，东照回到店里，掌柜的恭恭敬敬将袍子一件，老残信一封，双手奉上。东照接来看过，心中意意不乐。是孙子平在旁边问道：大哥何事不乐？东照便将看老残身上着的人是棉衣，故正以狐裘，并彼此辩论的话述了一遍，道：你看他临走到底将这袍子留下，未免太矫情了。子平道：这是大哥也有点失于检点，我看他不肯有两层意思，一则嫌这裘价值略重，未便税售；二则他瘦了也实无用处，断无穿狐皮袍子配上棉马褂的道理。大哥既想略尽情谊，一叫人去觅一套羊皮袍子马褂，或布面子，或剪绸面子，均可。差人送去，他一定肯收。我看此人并非矫饰作为的人，不知大哥以为何如？东照说：很是很是，你就叫人照样办去。子平一面办妥，差了个人送去，一面看着乃兄动身赴任，他就向县里要了车，轻居简从的向平阴县进发。到了平阴，换了2部小车，推着行李，在县里要了一匹马骑着。不过一早晨已经到了桃花山脚下，再要进去恐怕马也不便，幸喜山口有个村庄，只有打地铺的小店，没法，暂且歇下，向村户人家雇了一条小驴，将马也打发回去了。打过肩，吃过饭，向山里进发，才出村庄，见面前一条沙河，有一里多宽，却都是沙，唯有中间一线河深，土人架了一个板桥，不过丈数长的光景。桥下河里虽结满了冰，还有水声， 从那冰下潺潺的流，听着像是环佩摇曳的意思，知道是水流带着小冰与那大冰相撞击的声音了。过了沙河，即是东域。原来这山从南面以里北来，中间龙脉起伏，一时虽看不到，只是这左右两条大域，就是两匹长岭冈峦重踏，到此相交。除中峰不济外，左边一条大溪河叫东域，右边一条大溪河叫西域，两域里的水在前面相会，并成一溪，左环右转，弯了三弯才出溪口，出口后就是刚才所过的那条沙河了。子平进了山口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不远前面就是一片高山，像架屏风似的，一面竖起，土石相间，树木重杂，虽当大雪之后，石是青的，雪是白的，树上枝条是黄的，又有许多松柏是绿的，一丛一丛如画上点的台一样，骑着驴，玩着山景，实在快乐得极。思想做两句诗，描摹这个景象，正在凝神，只听咳夺一声，觉得腿裆里一软，身子一摇，竟滚下山涧去了。幸喜这路本在涧旁走的，虽滚下去尚不甚深，况且涧里两边的雪本来甚厚，只为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做了个雪的包皮。子平一路滚着，那薄冰一路破着，好像从那有弹簧的褥子上滚下来似的。滚了几步，就有一块大石将他拦住，所以一点没有碰伤，连忙扶着石头立起身来，哪知把雪倒戳了两个一尺多深的窟窿，看那驴子在上面，两只前蹄已经立起，两只后蹄还陷在路旁雪里不得动弹，连忙喊跟随的人前后一看，并那推行李的车子影响俱无。你倒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这山路行走的人本来不多，故那路上积的雪比旁边稍微浅些，究竟还有五六寸深，驴子走来一步步的不甚吃力。子平又贪看山上雪景，未曾照顾后面的车子，可知那小车轮子是要压倒地上往前推的，所以积雪的阻力显得很大，一人推着，一人挽着，上走得不快，本来去驴子已落后有半里多路了。孙子平陷在雪中不能举步，只好忍着性子等小车子到，约有半顿饭功夫，车子到了，大家歇下来想法子，下头人顾上不去，上头的人也下不来，想了半天说只好把捆行李的绳子解下两根接续起来，将一头放了下去，孙子平自己系在腰里，那一头上边四五个人齐力收绳，方才把他吊了上来，跟随人替他把身上雪铺了又铺，然后把驴子牵来重复骑上，慢慢的行。这路虽非羊肠小道，然忽而上高，忽而下低，石头路径，冰雪一凉，异常的滑。自饭后一点钟起身，走到四点钟，还没有十里地，心里想到，听村庄上人说，到山脊不过十五里地，然走了三个钟头，才走了一半。冬天日头本容易落，况又是个山里，两边都有岭子遮着，愈黑得快。一面走着，一面的算，不知不觉，那天已黑下来了，勒住了驴缰，同推车子商议道：“看看天已黑下来了，大约还有六七里地呢，路又难走，车子又走不快，怎么好呢？”车夫道：“那也没有法子， 好在今儿是个十三日，月亮出得早，不管怎么总要赶到集上去，大约这荒僻三径不会有强盗，虽走晚些倒也不怕他。子平道：强盗虽没有，倘或有了，我也无多行李，很不怕他，拿就拿去也不要紧，实在可怕的是豺狼虎豹。天晚了，倘若出来个靶，我们就坏了。车夫说：这三里虎道不多，有神虎管着，从不伤人，只是狼多些，听见他来，我们都拿根棍子在手里，也就不怕他了。说着走到一条横涧跟前，原是本山的一只小瀑布，流归西河的瀑布，冬天虽然干了，那冲的一条山沟上有两丈多深，约有两丈多宽，当面隔住，一边是陡山，一边是深峪，更无别处好绕。子平看见如此景象，心里不禁作起慌来，立刻勒住驴头，等那车子走到，说：可了不得，我们走岔路了，走到死路上了。那车夫把车子歇下，喘了两口气，说：不能不能，这条路影一顺来的，并无第二条路，不会差的，等我前去看看该怎么走。朝前走了几十步，回来说：路倒是有，只是不好走，你老下驴吧。子平下来牵了驴，依着走到前面看时，原来转过大石，靠里有人架了一条石桥，只是此桥仅有两条石柱，每条不过一尺一二寸宽，两柱又不紧相连靠，当中还下着几寸宽的一个空档儿，石上又有一层冰，滑溜滑溜的。子平道：可吓煞我了，这桥怎么过法，一滑脚就是死，我真没有这个胆子走。车夫大家看了说：不要紧，我有法子，好在我们穿的都是蒲草茅窝，脚下很把滑的，不怕他。一个人道：等我先走一趟试试。遂跳窜跳窜的走过去了，嘴里还喊着：好走好走。立刻又走回来说：车子却没法推，我们四个人抬一辆，坐两趟抬过去吧。孙子平道：车子抬得过去，我却走不过去，那驴子又怎样呢？车夫道：不怕的，等我们先把你老扶过去，别的你就不用管了。子平道：就是有人扶着，我也是不敢走，告诉你说吧，我两条腿已经软了，哪里还能走路呢？车夫说：那么也有办法，你老大总睡下来，我们两个人抬头，两个人抬脚，把你老抬过去，何如？子平说：不妥不妥。又一个车夫说：还是这样吧，解根绳子，你老拴在腰里，我们伙计一个在前头挽着一个绳头，一个伙计在后头挽着一个绳头，这个样走，你老胆子一壮，腿就不软了。子平说：只好这样。于是先把子平照样服役过去，随后又把两辆车子抬了过去，倒是一个驴死不肯走，费了许多事，仍是把他眼睛蒙上，一个人牵一个人打，才混了过去。等到忙定归了，那满地已经都是树影子，月光已经很亮的了。大家好容易将围桥走过，歇了一歇，吃了袋烟，再往前进。走了不过三四十步，听得远远呜呜的两声。车夫道：虎叫虎叫，一头走着，一头留神听着。又走了数十步，车夫将车子歇下，说：老爷，你别骑驴了，下来吧。听那虎叫从西边来，越叫越近了，恐怕是要到这路上来，我们避一避吧，倘到了跟前都避不及了。 说着，子平下了驴，车夫说：“咱们舍掉这个驴子喂他吧。”路旁有个小松，他把驴子缰绳拴在小松树上，车子就放在驴子旁边。人却倒回走了数十步，把子平藏在一处石壁缝里。车夫有躲在大石脚下，用些雪把身子遮了的，有两个车夫盘在山坡高树枝上的，都把眼睛朝西面看着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西边岭上月光之下窜上一个物件来，到了岭上又是呜的一声，只见把身子往下一探，已经到了西涧边了，又是呜的一声，这里的人又是冷又是怕，止不住咯咯嘎乱抖，还用眼睛看着那虎。那虎既到西涧，却立住了脚，眼睛映着月光，灼亮灼亮，并不朝着驴子看，却对着这几个人，又呜的一声，将身子一缩，对着这边扑过来了。这时候山里本来无风，却听得树梢上呼呼的响，树上残叶簌簌的落，人面上冷气冷冷地割，这几个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。大家等了许久，却不见虎的动静，还是那树上的车夫胆大，下来喊众人道：“出来吧，虎去远了。”车夫等人次第出来，方才从石壁缝里把子平拉出，已经吓得呆了。过了半天，方能开口说话，问道：“我们是死的，是活的呢？”车夫道：“虎过去了。”子平道：“虎怎样过去的？一个人没有伤吗？”那在树上的车夫道：“我看他从涧西沿过来的时候，只是一穿，仿佛像鸟儿似的，已经到了这边了。他落脚的地方，比我们这树梢还高着七八丈呢。落下来之后，又是一纵，已经到了这东岭上边，呜的一声向东去了。”孙子平听了，方才放下心来，说：“我这两只脚还是稀软稀软，立不起来，怎样是好？”众人道：“你老不是立在这里呢吗？”子平低头一看，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坐着，也笑了，说道：“我这身子真不听我调度了。”于是众人搀着，勉强一步走了约数十步，方才活动，可以自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命虽不送在虎口里，这夜里若再遇见刚才那样的桥，断不能过，肚里又饥，身上又冷，活动也冻死了。”说着走到小树旁边，看到驴子也是伏在地下，只是被那虎叫吓得如此，跟人把驴子拉起，把子平扶上驴子，慢慢个走。转过一个石嘴，忽见前面一片灯光，约有许多房子，大家喊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前面到了集镇了。”只此一声，人人精神震动，不但人行脚下觉得轻了许多，及驴子亦不似从前畏难苟安的行动。那消片刻功夫，已到灯光之下，原来并不是个集镇，只有几家人家住在这山坡之上，因山有高下，故看出如城楼叠榭一般。到此大家商议，断不再走，硬行敲门求数，更无他法。当时走进一家，外面系虎皮石砌的墙，一个墙门，里面房子看来不少，大约总有十几间的光景。于是车夫上前叩门，叩了几下，里面出来一个老者，须发苍然，手中持了一只烛台，燃了一只白蜡烛，口中问道：“你们来做什么的？”孙子平急上前，和颜悦色地把原委说了一遍，说道：“明知并非客店， 无奈崇仁万不能行，要请老翁行个方便。那老翁点点头道，你等一刻，我去问我们姑娘去。说着门也不关，便进里面去了。子平看了，心下十分诧异，难道这家人家竟无家主吗？何以去问姑娘？难道是个女孩儿当家吗？继而想到，错了错了，想必这家是个老太太做主，这个老者想必是他的侄儿，姑娘者姑母之位也，理路甚是，一定不会错了。霎时只见那老者随着一个中年汉子出来，手中仍拿着烛台，说声请客人里面坐。原来这家进了墙门就是一平五间房子，门在中间，门前台阶约十余级。中年汉子手持烛台，照着身子平上来。子平吩咐车夫等在院子里略站一站，等我进去看了情形再招呼你们。子平上得台阶，那老者立于堂中，说道，北边有个坦坡，叫他们把车子推了，驴子牵了，由坦坡进这房子来吧。原来这是个朝西的大门。众人进得房来，是三间敞屋，两头各有一间，隔断了的。这敞屋北头是个炕，南头空着，将车子同驴安置南头，一众五人安置在炕上。然后老者问了子平名姓，道请客人里边坐。于是过了穿堂，就是台阶上去，有块平地，都是栽的花木，映着月色异常幽秀，且有一阵阵幽香清沁肺腑。向北乃是山间朝南的金色，一转俱是回廊，用带皮杉木做的栏柱。进得房来，上面挂了四盏纸灯，斑竹扎的，甚为灵巧，两间敞着，一间隔断，做个房间的样子。桌椅几案布置极为妥协，房间挂了一副褐色布门帘。老者到房门口喊了一声，姑娘，那姓申的客人进来了。却看门帘掀起，里面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子，穿了一身布服，二蓝褂子，青布裙儿，相貌端庄盈静，明媚娴雅，见客扶了一扶。子平慌忙长衣打理，女子说请坐，即命老者赶紧的做饭，客人饿了。老者退去。那女子道，先生贵姓，来此何事？子平便将奉家兄命特访刘仁甫的话说了一遍。那女子道，刘先生当初就住在这极东边的，现在已搬到柏树峪去了。子平问，柏树峪在什么地方？那女子道，在极西，有三十多里的光景，那边路比这边更僻，愈加不好走了。家父前日退职回来，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有位远客来此，路上受了点虚惊，吩咐我们迟点睡，预备些酒饭以便款待，并说减慢了尊客，千万不要见怪。子平听了惊讶之至，荒山里面又无衙署，有什么值日退职，何以前天就会知道呢？这女子何以如此大方，其古人所谓有临下风范的，就是这样吗？倒要问个明白。不知申子平能否查透这女子行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八回完。